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次我哋录一集喂啖气， 喂啖气。 阿笋哥喺度录音，死捻咗狗咁啊！真系掟啊！屌啊！大家都感冒，如果流感高峰期好捻感啊！真系屌。 点咧？今次讲下喂啖 气。嗱，喂啖气啊，真系好捻多嘢讲。我哋呢个 topic 真系未讲过。话说一个网友阿边个阿肥晒啊，嗰个咪读晒就系粤字边做个肥针啊？唔识写啊？你我写俾你睇啊，笋哥。 是不是嗨姐啊？ 嗨你的头。这个什么字啊？ 是不是肥肥本不是肥浸啊？哎试想想想肥嗨啊。 你不要说你肥嗨啊。那么肥浸呢就叫我们录一集的胃啖气。那么胃啖气呢真的有些人呢胃啖气做了都戇鳩嘢。话说刚才都讲过有个差佬攞住个对住个心口打一枪嗰个就真系胃啖气，屌你老咩你好死唔死？屌你老咩走去自杀？屌你老婆，屌你两句出去叫鸡啦老尾！ 不过讲真喎，你见到近排都有好多单咁嘅 胃啖气 凶案，你睇下有个阿伯八十几岁 啊， 话佢个老婆红杏出墙， 系 跟然后咧揾个唔知揾把刀仔，揾把生果刀怼捻死佢， 系咩？怼瓜咗咩？ 怼咗，系啊。即我想是其实怎么说呢、 啊 其实是不是以前一向都有的呢还是现在的社会紧张了、 啊、我讲、我讲很多胃啖气的感情给大家听。 好啊。 咁呢阿笋哥你去哪里？ 不是你继续讲我拿东西吃。 你成包拿过来吃啦。 Okay, 你成包拿过来啊。 你 看看。咁胃啖气呢我那时候有个同事咁、那个同事呢就不讲哪个啦。咁呢话说呢那个同事呢就即係啲人咧覺得佢有職升，就唔係我哋間醫院啦，大家唔好估邊個啦嚇。嗰間醫院唔係呢間醫院嚟噶。咁咧，嗰個我老婆同事啊，咁咧佢咧就 咁你老婆有邊間醫院咧？ 唔講得，一講穿梗。咁咧話説嗰個同事咧就係 RN， 即係嗰啲註冊護士。咁咧就佢嗰個官途咧個個都啲教授好睇佢啊，又話佢有職升啊，又呢又路啊咁樣。咁咧佢育有一子。就一妻噶啦，已經結咗婚，個老婆亦都係同行，咁咧有育有一子啦嚇，咁咧有一個新嘅女護士啊，嗰啲註冊護士入嚟，咁咧嗰有即係當中有兩個男同事，一個即係呼聲好高，諗住有職升噶啦，一個就即係冇職升，又覺得自己係 pay boy 嗰啲啦，咁咧就話一齊要追到呢個姑娘。咁咧就為一啖氣咋嗱，我哋點都好睇下兩兄弟邊個追到佢。咁咧卒之嗰個姑娘咧就即係揀咗一個， 兩個都追到， 就揀咗一個咧， 有 BP 啦， 就即係有個仔嗰個男人。咁啊卒之咧嗰個男人就離埋婚啦，離埋婚之後都冇職升喎，屌！即係都係冇職升，冇職升啊嬲咗嬲鳩咗呢行之後咧，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啊，屌你老尾淺水浸蛟龍啊！咁之後咧就走撚咗出去做傳銷，咁啊做推銷完之後咧，咁啊發覺撈唔撚掂，撈唔撚掂之後咧就喺做推銷嘅時候咧就搭上咗另外一個嘅女仔啊，咁咧就又同呢、這個即係護士離婚，咁即係佢連續一嚟啦兩次婚又黐埋另外一個女仔度，咁咧佢哋咧永遠都係為一啖氣，即係覺得啊我第一單就係話嗱睇下女兄弟邊個追到佢，我覺得呢嘢好撚戇鳩。你溝條女啫，你都係為咗上床啫。咁你上床啦，屌你啲人去買啦，再唔買嘅時候，你咪即係內地而家開放咗幾多靚女啊？你睇下豔光愛地球，豔光唔知點愛地球咧？ 咩豔光啊？ 你亞視嗰個咩亞姐啊？即係你豔光門點樣愛地球啊？即係佢仲揾埋全世界啲平輩一齊嚟豔光喎、 啊！ 屌 咩叫豔光啊？ 豔光兩手指伸入你肛門度咪豔光啦、啊！ 哦，有啲咁嘅節目嘅咩？ 豔光嘅地球，唔係佢話嗰個豔光就係好美豔嘅動人嘅豔光。 喂，咁得意呢？我哋有個網健康節目嚟嘅， 我哋有個網友就講豔光就檢驗個豔光門嘅光。咁佢仲鹹濕啲添喎？點解全世界揾呢、這個嗰啲叫咩啊？揾嗰啲叫評判一齊驗光，哇！咁撚鹹濕都有嘅，屌你老味！全世界評判一齊驗光，咪撚得了，屌你老味！咁你話説咧，你去揾女人，咁你咪用錢買咯。你戇鳩到一樣嘢就係拋妻棄子都有嘅。第一，第二樣嘢你同個撚樣打賭做乜啫？一齊鬥溝到一條撚，我話俾大家聽，嗰條撚樣溝女咧，我聽我老婆講好撚搞笑啊！咁你又要扮有愛心啊，去嗰啲乜撚嘢咩支持嗰啲 艾滋病？ 唔係艾滋病咩？ 麥當勞叔叔基金？ 唔係嗰啲乜撚嘢？ 弱智兒童協進會咁嗰啲啦，又去跑山啊、跑步啊， 同啲弱智兒童屌閪啊， 搞弱智佬搞嗰啲乜撚嘢跑步啊，咁嗰條女又戇鳩到揸車又幫佢開路啊，沙甸魚冇嘢食啊，唔好諗住阿筍哥啦，咁咧佢咧又戇鳩到做呢啲嘢，為咗溝條女，好撚心啦。通常咧溝女咧係咩人做嘅咧？窮人。你用得呢咁嘅招数，屌你老尾讲埋啲高一二四六嘅嘢，又话自己点有爱心又叻又老，你又唔会嚟两次分啊！屌你老尾，你又唔会嚟第一次分沟我啦！你用下个脑就知系假噶啦。第二样嘢，你冇钱先用啲招数，有钱做咩嘅咧？一三努力士，二四六林布坚尼，星期日游艇，我唔信有条女你沟唔到。即系讲真一句。你讲好多嘢都冇卵用啊！等迪卡尔嗰一句说话啫嘛，迪卡尔话任何世界任何嘅女仔，你只要俾三十分钟佢，佢都可以征服到。我卡地亚三秒钟呀，屌你老尾，你谂都唔使谂啦。 又讲真嘅，即系咧，我近排有个 friend， 佢系即系基督徒啦吓，即系你女仔嚟嘅，即系平时个人其实就系好，即系你又唔好谂佢系啲好污糟嘅女仔，即系咧，即系你一见到你觉得哇，佢简直好干净，冇俾人掂过啊，肯定系。 你又知屌你，快喺山嗰度系晒龙，流龙 啦。但系近排咁啊，廿三四唔系成廿七岁啦，廿六岁啦，咁廿六岁咧，佢好似细我一年嘅，一路都冇仔沟过佢嘅，冇俾仔沟得到啦吓，即系佢个谂法咧就系好纯洁啊，话一定我男朋友一定要系基督徒啊，乜乜七七咁样啦， 屌耶稣啊，屌你男朋友系，你嚟啦，你同佢讲，你话嗱，男朋友我介绍过俾你，光头大喇嘛，屌你老味，劲食个基督教啦嘛，你介绍我俾佢神哥， 上几个月又啱啱拍紧拖。跟住溝條仔，又唔係基督徒，又唔係純有純品咁樣，仲要喺東莞有廠嘅。 係， 屌你碌賓州肯定生曬線㗎啦，已經。 你知屌你老 喂，你話都喺東莞做廠啊？你做喺東莞搞生意嘅話咧，你唔飲唔食唔玩唔屌唔瞓咧，我就唔信。 做生意唔去夜總會都有問題啦。 你做生意唔去咧，都情有可原，可能喺非洲剛果啲冇夜總會嘅。屌你，但你東莞啊嘛，大佬啊！ 咁 系，即系咧，我最尾有条仔，咁啊冇啊，后来上我佢屋企几次喺美孚新村打通两个单位啊，大渡轮嗰啲咧， 哦咁啊冇计，即系你怪唔知道佢沟唔到仔啦， 系咪？你咧几乎咧喺个门口行入去咧， 会走失路， 望入去嘅时候，你会消失字典噶， 哇咁卵大， 好卵大啊！ 唔系咁啊，话说一样嘢啦，如果系咁，点解条女？啲仔溝唔到佢仔，因為可能不嬲溝佢啲仔都冇錢咯。 係咯，咪即係你話其實 佢咪 set 個台階好高咯，又要條仔又要基督徒。 咁啊有錢啊，真係好靚吸引嘅，講真。 錢啊，梗係吸引啦，傻你都。 喂，就咪又咧，你喂頂你咪，你溝咗佢，你代表住咩？你隨時甩身啊嘛，大佬。 啱啊，你等於我講一句例子啊，順哥，你要才子十樓大把啦，彈吉他、作詩、畫畫。影相乜撚嘢才子都有，第一樣嘢冇錢， 冇才子嘅啫，冇運財同 幾撚大鑊啊！屌你老咩？唔係話冇錢，你乜撚都有，你冇錢咁啊大撚波！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講個基督徒，我想同大家講，我認識得一條女，基督徒嚟嘅，基督教嗱，逢係人咧信教咧，我想同大家講基督教同佛教嘅信徒俾我最大嘅分別係咩？在我認識的朋友裏面，我很多的朋友都是一些很虔誠的佛教徒。佛教有一樣主張，就是你明知那樣 是不是歡喜佛教徒、 不是的你明知那樣東西錯你就不要去做了，做了你就要承擔責任。基督教不是的，道友什麼不要緊，我們祈完土之後明天就是一個新造的人了，劈完有什麼不要緊，我們祈完土之後明天再劈過。你發覺呢，基督教很有趣，勇于认错，永冇改过，因为佢提供咗一个平台俾人去认错，俾人去忏悔。一有忏悔就大镬噶啦，一有忏悔你会点呢？我做错咗，我有机会翻身啊嘛。但系佛教唔系，佛教成日讲一样嘢系咩呢？你个内疚，即系你做咗一样错事啊！而家你食白粉啊，你而家勾人老婆啊，你有冇内疚噶？唔系祈愿土就解决咗噶啦，呢、這个因果系真系你成世喺你个心里边， 勾 住喺你个身度噶， 呢样会跟住你走咯。 啱，咁你就唔会去到继续去犯另外一个错事，因为你有一个警惕，你知道自己错咗。但系基督教唔系啊，我祈愿土啊，听日再嚟过啦。我屌你唔系话食完白粉又话听日嚟过，我识好多吸水仔，佢戒吸水嘅都系噶，佢识好多道友，屌你老母入完去出嚟咪又食过咯，即系。 佢根本就係有一個平台俾你去認錯嘛，認錯咪又錯過，錯過又又認過。嗱，我識得一個女仔，筍哥，你未講嘛？ 俾你個閪你屌啊！ 佢又想，我真係想啊，但係佢冇俾我咧。 係咪？係咪？ 哇！攬鳩。 塔圖啊！ 啊！ 塔圖啊！ 唔係安德利塔圖，安德利塔圖唔係信教嘅妹。咁咧，嗰條女咧就都 OK 索噶啦。哇！屌你老尾啲男朋友啊，穿花蝴蝶咁撚樣。屌你老尾同一個男朋友甩完拖之後，奇緣島又話啊，同第二個有嚟過。哇！唔係話咁正。 喂，點解你冇份咧？但係 我冇錢。因為我冇錢喎、啊，屌你咪，我有錢就得噶啦。咁咧，我講翻為啖氣先。喺感情上面最戇鳩一樣嘢就係為啖氣。嗱，人與人之間有一樣嘢，我哋係唔能夠去到觸摸嘅，就係、是、人裏邊嘅感情。係。嗱，我唔可以要求一個人，我愛你幾多，你愛翻我幾多。嗱，但女人唔係噶。頭先阿筍哥講一樣嘢，女人係好計算嘅。 呢個係上一集啊。 係上一集，我俾過啲咩 offer 你，我下次一定要攞翻。嗱，女人係咁噶。女人就是我今次俾咗啲咩你，下次我要攞翻。佢好计算喺爱情上面又系，成日都会问个男人：你点解会爱我啊？我点解要咁样做？你点解要咁？你问得多点解你就閪紧噶啦个关 系。但系而家呢种情况咪勾勾地咧？即系咧，我以我所知咧，即系呢个，即系你谂下以前个世界唔同咧，即系啲女可能系读完大学 系。 跟然後咧，再讀上去嘅時候話讀碩士唔係啩，冇人要啦咁樣。即係佢哋咧嗰個結婚嘅婚齡啊，對女性嚟講係一種，即係有一種影響喺裏邊。即係咧令到佢哋咧知道自己慢慢咧要有一個人同佢有 commitment， 然後咧就去到即係然後就一生一世咁樣。但係呢個時候已經唔同咗啊嘛，大家咧可能冇咗結婚生仔嘅需要。第一，第二咧就係嗰、那個即係大家成個社會啊，對結婚嗰個期望個年紀係向後騰噶嘛。 係。 於是乎，其實佢哋可以玩嘅時候係多咗啊。 係。 又或者咧，佢哋需要或者係有一個衣櫃啊，或者嘅需要又會少咗。 係。 於是乎咧，呢個年代咧，生產咗一種靚妹係點嘅咧？喂，我真係同你玩下㗎咋，請下 Q 之後你唔好煩住我啊。係。係咪多咗呢啲人咧？ 我唔覺喎，如果係咁，佢有好多 Q 仔 咧。其實咧，而家即係香港可能咧，慢慢咧生產咗一種男性或者女性咧，係大家互相都不需要負責任啊。然後就你又唔好諗住搞完之後又同我有啲咩關係啊？我 唔係，但我遇唔到嘅點解？ 就係因為點解咧？就係因為你嘅思想唔係咁啊。 唔係話我思想係咁嘅喎。喂，大家網友如果有啲砌完可以唔負責，你介紹我識啊。 嗱，真係各位網友，即係咧，我諗大家可能喺網上邊都見過唔少女啊。即系呢个好 屌嗰啲讲嘅咋，流嘅扑街，冇出到嚟乖收咁样。老话俾你听，即系为啖气呢样嘢，我真系要讲。有一次咧，上网识条女，又讲到自己，哇，点样样正啊，又话点样样索啊，又话秘书啊成。 对奶陈慧琳， 梗系出嚟啦！一出嚟，哇，两嘢，佢咪地球人类嚟啊？我是不是应该带支死光枪或者 command and back 呢？这个环境我是不是应该用这个超人的十字死光对付他呢？我屌你老母，他讲所有东西都是对的，他长头发他是秘书，但是你想想长头发秘书不代表他的人不是三百磅的大佬。 但是你想想他呢，这个中伏呢啊，真的可以谈。 他中好多这些高女讲一样东西，我告诉你听先，筍哥他说即是大家即是到呢啲位置，我好坦誠同佢講，我冇興趣去砌喎，不如我唔去飲杯嘢。佢我好冇所謂噶，大家交個朋友咁，我話都好啊，大家交個朋友去飲杯嘢。一飲嘢嘅時候，佢即刻同我講，佢喺網上邊啊，好多我哋呢啲咁嘅女仔約你出嚟，唔係你唔肯去砌啊，唔係個女仔唔肯去砌，係條仔唔肯去砌咋。大佬咁嘅樣，屌你老味砌得落，我不如攞嚿豬肉自足啦。不如买10蚊牛肉我嚟屌好过啦！你牛肉档话老细唔该俾10蚊牛肉，啊牛肉我嚟做咩？我嚟炒，唔系我嚟屌嘅。你睇下佢攞攞翻牛都飞尘嚟，飞捻到背脊穿窿，我嚟屌啦细佬！你系啊，未试过牛肉打飞机喎，老细。屌你老味，因为你即系。成日讲话上网见到啲女点靓点靓，佢张相 post 出嚟点靓，一个人唔系咁捻样，大哥。 咁啊系，即系你会见到其实出得嚟嗰啲咧， 都系怪兽咯， 任战放荡啊，谂住块嘢好学咁俾你砌几 Q 咧，通常都系呢啲嚟，即系通常都系300度行到900磅不等啊。 唔系，一系就屌你老咩古灵精怪啊，屌，即系。 盲跛盲跛牙同埋全部中晒，即系非人类嚟，我话俾你听，你唔信你上网去睇下啦。屌你老咩，我想输多级啲人就话呢个点正呢个点正，有条捻样中肯啲讲啊，阿哥。阿哥你不是吧，你是不是好耐未试过屌閪呀，呢啲你都话正，佢约个出嚟嘩真係屌你老母非地球人类嚟好撚多多。即係你諗下香港地你个人又放荡返工你都有男同事扣你。 咁咪係。 啱啱先。即係你话唔想喺公司嘅屌你平时生活圈子你唔会合作到男朋友男性朋友都冇㗎係吧，男性朋友你都介绍啲朋友俾你识㗎，你单身嘅话。 话不过我琴日去洲际酒店度食饭。然后呢见到条女係呢、這个即係佢哋喺嗰啲食完饭之后后面習慣有啲 dancing, 即係有啲 dancing party 咁样。 係咪脱衣舞嚟㗎， 咁跟住然后呢有条女好正 嘅。fucking party? 我问佢边度嚟，佢话佢系我唔识读嘅英文咩 ,Kazakhstan,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啊，哇 啦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咦，哈萨克斯坦嗰啲。 喺新疆即系呢新疆。哇条女靓到呢即系好撚靓啊，咁然后呢就佢跳舞之前呢咁我喺嗰度。 佢系 dancer 嚟嘅。 唔系佢系在座其中一个人嚟嘅。 即係嗰啲老細嗰啲 friend。 跟住然後咧，我見到佢開頭嘅時候，大家跳舞， 咁 唔係講英文嘅，今日冇人請佢。 咁你即刻請佢嘛？ 跟住然後咧，咁佢咧就隔離咧有個鬼仔喺度嘅，咁佢摁下摁下咁樣就捉住嗰個男仔條胎，跟住摁下，咁個男仔咧就俾佢扯條胎咧就摁。 阿神哥，你咁樣摁啊？咁樣跟下摁下啊嘛？即係點摁咧？我想帶落去大家聽。你見過 Michael 隻西跳舞未啊 ？Michael 隻西跳舞咧，咪條撚向前不斷抽搐嘅。嗱，我話俾你聽，你想溝女咁得啦？你咧就攝一沓$500喺度，或者攝一沓$1,000，就喺度瘋狂咁樣抽搐你下底，咁咧條女咪屌你老母，哇！你唔扯旗都幫你擔到扯旗啦，擔到千斤大佬。 我就係想回應你頭先個 point 咧，就係啲女咧，如果你係有少少揾你遊船啦，或者係即係你稍微有少少技巧，其實大把仔諗你。 啱啊，所以你話嗰啲屌你老母上網話冇仔溝嗰啲，通常都係怪獸。 所以咧，我哋而家肯定喺網友咧係二十歲留下，仲喺網上邊喺度打緊獵嘅時候咧。記得啦，千祈就放棄呢個咁嘅遊戲。 唔係，你唔好打獵，除非你係 man 連 bad 啦。屌你，你係 man 連 bad， 你咪繼續打啦。屌你老母，你出親嚟嗰啲都係外星人嚟嘅。屌你，你啲胃。自从我狗护士退出咗呢个地球和平之后，个重任要交俾你哋啦。 喂，但系我哋回归翻讲下卫啖气呢个故仔。 嗱，我仲有一单嘢讲俾大家听，卫啖气。当年咧，我读工业学院，咁工业学院咧，我唔介意讲俾大家听，我读边个即系 topic 啊？我读0450嘅，0450系读咩嘅咧？机械工程。咁咧，佢哋读工业学院又分 number 嘅。咁咧，我哋嗰陣時咧就學整塑膠帽。咁話説咧，我哋當年咧0450畢咗業啦，讀一年嘅啫。 塑膠帽咪俾病人套嘅。 屌啤胶粒，啤胶，总之系胶类物品啦。咁咧话说咧，我哋毕咗业之后咧，再翻去读，咁咧读嗰个咧就叫夜间课程，唔知0450E 定0450A 嘅咁样，即系延续0450嘅。咁咧话说咧，当年咧就做塑胶帽嘅时候，大家都学师仔，咁啊为一啖气咧，即系我哋啲技术有限啦，你知。咁咧我哋要整套工帽，大家都知咩叫工帽，即系一个工一个帽就叫工帽啊。咁咧嗰條撚樣咧就要做個功課，叫水杯。個水杯咧就係點咧？即係你整個嘢凹嘅，一個嘢凸嘅。咁咧我哋技術有限，當年嗰個人咁花名叫咩咧？皇帝招。咩叫皇帝招咧？條撚又粗又短。咁咧個花名叫皇帝招。 哇！你知唔知我哋網上邊啊拖地哥啊？ 咩拖地哥？ 我咪話以前有個識個消防朋友咧，踎低嘅時候咧，碌賓州掂到我哋。 係啊， 拖地哥啊！我有啲 friend 聽完之後咧，成為咗一個即係平時有一次見翻佢，喂，你冇帶下帶我見下拖地哥。 咁經典 嘅，黃帝招 係點咧？黃帝招嘅撚樣咧，嗰陣時咧就整一套公帽。咁我哋嗰陣時技術有限，根本就唔需要整套公帽。但係佢為啖氣就話叻俾全班同學睇。咁咧就整套公帽，嗰套公帽咧就真係要合得埋，就啤到個水杯膠水杯出嚟嘅。咁咧我喺呢度長談啊，好難講嘅。大家做個公帽就知，總之一個凸一個凸，中間仲有啲嘢，有個空位可以擠啲膠入去。咁咧話説當年咧個撚樣咧就死，即係唔做咪算咯。阿 Sir 都叫你唔好做啦，佢話誒得㗎啦，你做唔到。個撚樣就死要為啖氣，就話一定要做啊，又呢又路。 咁咧就做一套公模出嚟。咁你知塑胶模啦，阿笋哥你屋企都做过机器噶啦。塑胶模一合模嘅时候系吨吨计噶嘛，啲力系几百吨一齐合埋噶嘛。咁佢套公模咧就唔系对到正嘅，即系就唔系中心对中心，咁啊上下对住。套公模一啤埋嘅时候，发生巨响，嘣一声，阿Sir以为爆炸，就同阿皇帝招讲：阿招哥，你整炸弹啊！阿招哥就发面青色，唔系啊，阿 Sir， 我嚿嘢真系掂噶，啤到嘢出嚟，咁之后到折胶咯。我话俾你听，你折胶嘅熔点起码都有几百度啊，咁佢嗰个窿啊，对唔住，折胶枪一折，啲胶又点咧？折捻到周围都系啦，几百度嘅熔液周围射。阿 Sir 就讲咗两个字，同大家讲扑低。我哋嗰阵时围埋个啤度睇，即刻扑低啦佢。我仲以为打紧越战添，扑低。我哋喺香港嚟噶嘛，上紧堂噶，点样啊？扑低嘅，咁噶扑低啦，即刻扑完低之后，个阿 Sir 起翻身，阿招哥，你整中子弹啊？之后咧就发生啲咩事啊？就系套模掹唔翻开啦，即系拆唔开，连几百吨嘅拉力都拉唔开，咁啊点咧？上螺丝上甩佢都冇揾吊机吊捻走噶啦。咁你真系好啦，戆鸠！你个人明明系做唔掂嘅嘢，你又唔好为啖气话俾人听，你真系掂啦。你唔掂咪认唔掂咯？又好啦，都系为啖气做呢个戆鸠嘢嘅。啊，我唔掂啊，我为啖气，屌你老尾，我一定要做啊！又呢又老又汤又醋啊！呢啲啊真係戇鳩都唔撚戇鳩，最戇鳩係邊啲咧？屌你嗰陣時社團組織啲人為啖氣幫人打交， 係呢啲係最戇鳩啫。 我識個僆仔，咁咧佢個朋友嚇就俾人叫長腳，咁咧就俾人打咗身，佢又為啖氣幫人出面，咁咧點知佢成即係立住咗啲架撐，有啲咩架撐咧？佢講出嚟啊，個探佢嘅時候佢講。我哋个身当时有啲咩？冇啊，狗护士，我惊衰啊，起码立把开山。哇，唔系话，你唔立把机枪嘅咩？佢话我老婆要立把开山啊，个身立把开山。我仲有咩啊？开山我惊都唔够啊，咪个吞虎头先不学多咯。哇，马到红啊！一落车俾差佬塌捻咗，因为把老，因为嗰把老狗突捻咗出嚟，接捻咗出嚟，俾差佬塌閪咗。我话你坐咩车？都系 van 仔， 我觉得即系所谓呢个咩，即系所谓为啖气，其实 more or less 系即系个意思就系夹硬嚟，即系我谂系有两个概念嘅，即系 唔系有啲人唔衰得， 即系如果呢个世界咧完全冇人夹硬嚟咧，又系唔好玩嘅， 系 咁我谂系即系如果我哋譬如话做掌上压咁计啊，即系如果你譬如话你个 maximum， 即系你最多可以做三十下嘅，咁夹硬嚟咧去做三十二下，咁系 make sense， 即系你咧其实呢种夹硬嚟系帮自己不停咁样进步。但系咧 你讲就掌上，我讲样嘢俾你听。 但系有啲人咧，佢哋去做过。 我讲样嘢俾你听，你表讲埋先。当年咧，我哋读零四五零嘅时候咧，有人就斗做掌上压，咁咧做掌上压嘅时候点咧？咁咧就斗做得多，咁咧喺条走廊度咧有个捻样又唔衰得。我屌你老尾啊！三岁啊黑社会，四岁啊蔡李佛，五岁啊跆拳道，我心谂哇，你仲数落去啊？ 黑社会系种拳术嚟， 唔捻知啊！咁佢角度好捻劲噶嘛，咁后屘佢咪做掌上压都同个捻样斗咗嘛，唔记得做捻咗十几，我听佢卜一声，唔知系爆肺定放屁啊，卜咁样，真系我听到一声卜一声晕捻咗。佢嘣一声撞喺咗个地，晕捻咗。后屘佢醒翻嘅时候，我拍佢啦，我哋拍佢。我话你做乜嘢啊，枪？我话我谷捻住啖气做就，我唔会做快啲。做捻到晕捻咗，啲真系低能仔。 不过但系我觉得，如果譬如话你原本最顶窿系做十下嘅，但系而家你要挑战一百下，即系呢啲摆到明就系发梦啊。 啱啊！ 即系我谂系即系做人为啖气都适可而止好啊。 唔系适可而止，不但止唔好做啲戆鸠。 就系年纪大咗， 即系你戆鸠， 即系更加需要系。是即是要好合適地去評估自己的能力去到哪裡，即是這一點才是我們今天要帶出來的，我覺得 對。還有一件事我想跟大家說，千萬不要為啖氣和人打架。 哎，這個最戇鳩， 真的嗎？ 是不是牛試過都是為啖氣？ 我告訴你，我有一個朋友， 是不是牛牛啊？ 不說啊，不是牛牛來的。那我有一個朋友，即是有一個很好的職業，有一個很好的家庭。咁咧，佢咧有一次咧就喺酒吧嗰度啊，咁咧就同人撒氣。咁同人撒氣嘅時候咧，佢就嗰個酒吧喺泰國噶。呢單嘢我有冇講過俾你聽？ 冇啊冇啊，繼續。 咁我嗰陣時喺澳門識佢嘅，咁咧只係香港人嚟啊。咁佢同佢老婆就一齊過去泰國。 咁咧為一啖氣就同個太仔嗌交。咁佢點咧就好似話當時咧就有衝撞。咁咧啲香港人，即係香港喺度玩嗰啲人啊，佢自由行去嘅。香港喺度玩嗰啲人，聽到有人嗌交，講香港粗口，咁咧都唔係去睇咩事，之後都攬開嗰條友噶啦，即係攬開個老友噶啦。咁咧都唔憤氣，後屘個太仔好似話吐口水。咁咧我聽佢條女講話。个太仔吐口水，咁佢为啖气咧，就攞起个樽啊，一嘢就车落个太仔个头度爆樽啦吓，爆完樽个太仔晕低，佢狂抌条颈嗰只脚，个太仔入一厂之后就死捻咗，即系个太仔入厂之后死捻咗，喺泰国坐监坐咗差唔多廿几年， 嗯， 廿几年判廿几年，咁你无谓啊，即系好老实讲一样嘢，你为啖气去旅行啫， 系咯，去玩啫， 即系你。人哋吐你口水，屌你咪即系行开咪算咯。一督口水，两句说话，换你廿几年自由，家庭散晒，仔又唔认得你啦，值唔值得呢？我觉得，即系有时有啲人即系为啖气做咗好多嘢，系喺你 out of 你嘅想象之外嘅个效果。嗱，我喺澳门搞咗好耐一啲嘅即系按摩浴花嘅生意啊。唔係揾唔到錢，嗰陣時因為為啖氣，呢、這個話打嗰、那個，嗰、那個話打嗰、那個，呢、這個話抌佢落海，屌你嗰、那個話射兩槍，屌你老味，啲錢咪咁樣使曬咯。即係你又因為為啖氣啊，你冇啲錢，但係有一樣嘢好，你起碼有翻條命。 你有冇發現咧？即係咧，其實越有面越有面子嘅人咧，佢哋咧平時即係為啖氣嘅機會係越高啊。 係， 即係譬如好似我老細咁樣，前一排佢我哋本身我哋喺大陸嗰啲公司咧，係租政府用地嘅，咁政府用地咧，因為咧佢唔可以加價，於是咧佢就將塊地咧就叫個親戚咧就轉租俾個親戚，等個親戚再租俾佢，租俾我哋，咁中間嗰轉一轉咁樣， 哦，咁啊加價啦， 就加咗5000蚊咁樣，咁個地方本嚟係17000，即係而家高租23000咁樣，即係你個百 percentage 你個加幅係好大咁樣，咁然後咧我老細好撚嬲啦。 系， 然後咧，初頭即係你做同事嘅，梗係要多啲向老細學習啦。想睇下佢點樣處理呢件事啦。 係， 第一句，屌揾兩條圈仔抌柒佢， 講啫嘛，屌。 嗱，即係唔好理佢講定係真啦，即係但係即係呢一種咧，其實我老闆即係講真， 好原始啊呢種手段啊。 5000蚊其實濕濕碎啦。 啱啊，你做乜要打人？ 何必要開人波？其次就係、是。大家唔得，喂，讲真，你走样佢又冇着数，你咪同佢倾1000蚊咯。 啱啊，啱。 人哋开个盘口梗系大噶。 啱啊。 即系有时我觉得，所以咧做第二把交椅都有个好处，其实谂嘢睇嘢咧都清楚啲。 啱。 老板咧成日都火车，喐啲又话打，喐啲又杀咁样。喺大陆咧，人哋唔犯，即系人哋、人哋冇规矩，佢自己跟埋咁做咁样。 啱啊。 即系有时都几捻戇鳩。 唔系，我觉得做生意为啖气系最捻戇鳩。嗱，有几样嘢我哋唔可以放感情，唔可以为啖气嘅。第一，生意。第二股票，第三感情，呢三样嘢我喺度忠告大家。嗱，点解我同大家讲呢啲？唔好话我即系真系老气横秋，因为细佬真系食过好多呢啲苦头，今日先可以讲呢番说话俾大家听。股票，如果你为啖气就扑街啦。最戇鳩啲人讲咩咧？屌你老味，我唔信佢跌过4蚊啊！屌你老味，我就等佢睇下跌唔跌得过4蚊。屌你跌到停板都有啦，戆鸠仔，4蚊 就俾你睇下咯。 买股票第一样嘢就系你量力而为。香港人好多买股票买到点咧，同赌冇乜分别。 系， 即系佢今日赌紧钱，你又觉得佢投资，佢根本有投机，同喺澳门玩轮盘冇分别嘅。屌你老味跌捻到咁，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啲人成日讲汇丰70几蚊、90几蚊，我狂闹啊！屌你75啊！ 今日咪75啊？ 唔系前几日好似78。 今日咧？ 今日冇睇啊！今日星期六喎、啊。 我都冇，系、啊。 今日星期六边有开市啊？即系你谂下，你买股票，屌你，你为啖气就真系扑直啦！做生意又系，我识个厂佬，咁咧佢嗰阵时做啲 DVD 机嘅，咁咧 DVD 机咧喺大陆个好贱价。咁咧，佢而家嘅 DVD 机啊，我听佢讲一部咧，你讲都唔信啊，赚咧5毫至1蚊，即系佢一部啊可以赚到5毫至1蚊。咁你要好大量先赚到钱，佢就话，我就同佢讲，我喂阿阿乜哥，不如你接捻咗间厂佢啦。你而家走，你仲可以有啲渣拿，你到时咪东山再起。你唔好落嚟香港，你做啲咩啦？卖云吞面又好，开档菜档，开档橙档又好。 狗事你又唔係咁講啦，屌你我哋呢啲廠佬出到嚟，哇屌你話曬啊喺東莞啊話曬我有油有面啊拖幾條女，屌你老尾閪個個都嗌我乜哥，我話你唔好再諗呢啲啦，你而家間廠你執，你仲可以攞翻新材，你為啖氣啊，你連啲新材都攞唔到，即係知咪而家連啲新材都攞 傻嘅，即係咧你其實咧喺個即係喺手嘅時候咧，你退、啊、即係你退咗落嚟，你仲揸住幾百粒，人哋行過都叫你乜哥乜哥啦， 啱啊， 屌你到你咩整翻個空殼嘅， 佢而家咪咁咯，落到嚟香港住公屋咋而家， 咁樣睇喎。 唔係大鑊啊，大佬！你俾人追數，又俾人追翻啲期，屌你老尾！你邊有錢冚啫？左冚右冚，冚到而家落翻嚟咪住公屋，你連翻身嘅機會都冇撚埋啦！ 所以我成日覺得即係要退嘅時候就退下 啱啫。同埋有啲嘢咧，就係大家整完，尤其維修一樣嘢，唔識就唔好去做啦。 唔好為啖氣啊！ 唔好為啖氣，我話俾大家聽。我上次有冇同你講過筍哥我整部 HiFi 爆炸？ 真 係啊！咁咧，阿發明家咧同我講一樣嘢，阿九護士唔好為啖氣去整呢啲嘢啦。咁話説咧，我就識啲唔識啲，就識睇電腦圖，就識一半，咁啊整部Class A 嘅音響組合啦。咁、那個音響組合因為 Class A 嘅，咁咧佢嗰個電壓咧，佢上嗰個直流係萬一瓦啊！個直流即係交流220之後入去有隻牛之後轉萬一火一上，咁我話算唔識整啦，咁我同個老婆一齊整就發生爆炸啦，炸撚到我老婆而家都戇鳩鳩，逢日見到我整嗰部嘢就喂阿九護士你唔好撚整， 屌你擺明特登 㗎，屌你老母同佢整嘅小型核彈冇分別，即係大家唔好為啖氣去做好多咁嘅即係戇鳩同埋蠢嘅行為啊， 係 即係。我 以前啲大學仔係最興啊，即係咧喺新天地， 咩新天地？ 上海新天地啊，嗰度有間扒房，求其食扒咧都三千幾蚊落樓喺度。哦，係呢、這個咩啊？ 咩扒？ 牛扒咯， 三千幾蚊。 三千幾蚊？ 牛袋啊！牛邊個部位啊，大佬？ 唔知啊。 一塊三千幾蚊。 一個 set 咯。 哇！咁撚貴。 跟住然後， 喂香港食頂級都唔使咁貴喎。 跟住我啊， 唔係佢係呃人定係咩嘅先？ 唔撚知啊！但係個我有個上海仔朋友，佢都係揾千零兩千蚊個月，屌尾有一鋪要充大頭鬼， 係 屌咪又夾硬嚟咯。跟住然後佢嗰度食兩個人埋單六千蚊，仲要簽卡添。 哇！屌你老尾啊！ 我有時你覺得，即係你話香港比啊，三千零蚊，喂比得起都肉赤啊！屌你老尾。你自己食，你自己份人工都俾唔到一餐饭先。 咁就唔好为啖气啦。 好多人都系咁。 唔系呢个香港人，即系嗱，我细个就为啖气为得多啲啊，而家就好少啦，真系。阿筍哥教我一句说话讲得啱啊，少年戒色，中年戒气，老年戒贪。嗯。即系而家真系要戒啖气啊。嗯。呢排你有冇为啖气嘅嘢啊，筍哥？ 我冇啊。 唔系，不过我识筍哥咁耐，筍哥嘅人都好平和啊。 系啊，我都系普普通通咁样。 唔系，佢嘅人系。即系去到某啲位置他会停嘅、嗯，即系我咁戇鳩啦，细个屌做捻咁多为啖气嘅嘢， 系咪啊？所以一晚屌几次閪嗰啲啊？ 唔系嗰啲系为啖，嗰啲唔系为啖气，嗰啲为咗自己个财，俾咗五嚿水唔抵，屌你冇理由俾五嚿水，猫屌八 Q 啊，大佬。 好啦，讲到 咁好啦，咁先啦，老友，拜拜。